Thank you. 道这是残秋景， 星

没了貌的家人。

说那公主自转大船，来日阴艳都见得不离朝政，作恶多端。这一日正在相府花酒陪伴进参谋，一路慌张的走进了前，说丞相啊，你来看，暴击夺本如雪片，十八路诸侯来犯边，已然杀到了汜水关。这东国大吃一惊，顾不得饮宴，忙传旨聚集两班文武官。东国说十八路诸侯全都造了反，哪位将军到得到军前，吕布闻听天伦呼唤，相府只管发心放宽，唯而看十八路诸侯也不堪我一战，听闻儿方天几尺土马，还叫他命安全。我闻听笑容满面，我儿英勇天下传，奉先呐、啊、此一去要多带人马，究竟操练平灭诸侯啊，早归还，免得为父挂心间。这吕布答应了一声，将身转在旁边，忽有一人那、啊、将他拦，高声喊：杀鸡何必把牛刀剑，老温侯到军前，末将远战诸侯首级，我取我大囊看，当中吕布山木留神转，见此将好威严，冒征鹰杀冲天，往头上看，盖一顶八角那插枪盔，盔缨乱颤，身上穿冰铁甲，甲与子相连天，天生我抱头金睛，刚须铁面面下悬，护心静静如珠。我正好装寒，寒风吹飘摇摇，不被气死感，难过的勇将错头乱过肩，这元将心花凝穷，能征惯战丞相啊，末将我愿当先到汜水关，终反叛丧了黄泉，将人头接回到了丞相府，把他尸中挂到堂。说华将军积怨逃走，领兵五百救命你，孤枕一宿被骗将官，这华兄此